这事儿你干过？ 快滚！就凭你这一句话，我就可以上法庭告你个诬陷罪。 我还没告你呢，你反倒告哪一把？ 骗 你们大伙儿！ 我他妈的血口喷人，找死！ 快滚！ 别打了，哥们，你挨打了！ 小心点！ 快滚！ 你那100多辆选票可起了大作用了， 你说 有没有这么回事？ 谁告你个诬陷罪？我饶死你！ 别打了！ 这就是民主。 才凉快呢。 哎呦，你个现实报哎，明月劝了你半天是为了谁呀？啊，这一回好了，你把榜也撕了，明月他爸你也给得罪了，你就闹吧，你就闹吧，你非闹一胳膊绳子不可。 妈，这事儿你别管。 不管你行吗？不管你，你还知道天高地厚啊？ 哎呦，他大叔来了，来，快，屋里头坐，快，炕上坐，炕上坐。 站住！ 爸，有事儿咱回家说去吧啊。 今儿啊，咱就把话挑明了吧。 哎呀，爸！ 事到如今，不必闪躲，我思前想后。 随心的吧，啊， 爸。 我说石头啊， 大叔， 你有啥意见？ 大叔，我不懂事，您多担待。 他还有啥说的呀？ 明月啊， 哎， 去帮你大娘整几个菜。今儿啊，咱们在一块好好的喝喝，就喝这茅台。 哎，啊，我去了，大娘，您坐。 我们俩去。 快，炕里头坐。 哎， 炕里头坐。 我说嫂子，看你还有啥说的？ 哎呦，我还有啥说的呀？我还有啥说的？这么多年，你对我们，现在又把闺女。真不知道让我说啥好了。 那就啥也没说了啊。 石头啊，快给你大叔倒上。 哎，来呀，都端起来啊，来来来，都端起来，咱们共同干一个啊，来来。嫂子看见了没有，俩孩子都快成家了。 是啊。 哎呀，当初你们来到银杏村，在那银杏树下，小石头啊用个破被裹着，那个时候我都没成想他能活呀。哎，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啊，苦吧苦也，为谁呀？哎，还不都是为了他们呢。 是啊。 知道吗？ 哎，大叔， 把酒给我买一张。 哎， 快。 知道吗？你心里头可得有个数啊，你跟明月的婚事

你别拿着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。 爸， 我明白了呢。 你还有点人情吗？你大叔把啥都给你了。 走，咱们回家。走， 大叔。石头，跟你大叔赔不是。 妈，我没错，咱们走。 大哥，注意点事情。 咱们走，走。 不是儿，也是心 我爱石头。

青春似套路飘来了一缕烟。 女工坐在花砧旁，大姐喝下把一席，水花飞溅吹声传，天冬将近月未缺，想起你万姓愁烦，且道难尽青春缘，难尽便把做了二八娇年，莫看他锁上门自私自叹，莫可悠悠善思门在心间，山前十里书貌美， you、mm-hmm. 方七千里刀兵，只来双 想起终身是时光。